百年难得一见，郭警官有点心虚。说实话，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性取向，大概喜欢女的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他从来没体会过那种死去活来的感情，自然也不觉得自己这种平平淡淡的感情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可是按照耿伟的说法，他确实是对男的和女的都有感觉。难道他真的是双性恋？这个突如其来的认知对郭林的打击有点大，他皱着眉，努力消化着足以颠覆他后半辈子人生的转变，第一次对于自己的事儿感到无措和不确定。而且就算他真的是个双，眼前这局面也太扯了，怎么可能是乔家呀？在郭林的记忆中，上次他因私出现在酒吧，大概可以追溯到大学念书的时候。孟哲他们很喜欢在酒吧找找乐子，多数时候作为陪客的他，无非就是喝点酒精饮料，然后待到犯困了，再自己打车回宿舍。他从来不觉得这种地方有什么乐趣，不是因为他是正人君子，纯粹是因为他讨厌混乱的局面。有那个时间，他宁愿在家看书做饭了。但是今天，屈服于内心的挣扎和烦躁，在眼看着天黑之后，他还是走进了一家酒吧，而且是一个 gay 吧。自从知道了耿伟的性取向，郭林曾经去研究过所谓的同性恋。不说了解到什么程度吧，但是他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并不属于歧视这类群体的人。虽然真要看着耿伟当他面去跟个男人亲热，他大概也会有点尴尬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因此而轻视他身边的哥们儿。可是看着眼前的男人毫不顾忌地拥吻在一起，郭林无法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他真的不介意。事实上真的不太舒服。极力避开人群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落，略有些狼狈地喝着酒。不过像郭林这样的外形，其实并不太容易低调做人，尤其在酒吧这种地方，无论是哪个性向相关的，都很容易成为别人注目的目标。从他走进酒吧开始，就有不少人对他投以了热烈的目光，只是因为郭林自己心不在焉，所以没有注意到。 帅哥，一个人啊？ 就非要对方的酒杯敬到脸上，才能引起郭林的反应。不过说实话，郭林的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动作实在是不怎么斯文，他尽量克制自己的警戒性动作，勉强挤出张自然的笑脸。 第一次来？我就说嘛，以前没见过您。 换言之，这个男的应该是常客。来搭讪的这个男的长得并不惹人讨厌，不过在郭林看来也没什么标签型的特点。他看着对方很自然地坐在他对面，然后主动碰了一下他的酒杯。 感觉你很紧张。 对于这句话，郭林已经挤不出反应来回答了。事实上，从进来这间酒吧开始，他就如坐针毡。如果不是灯光太过昏暗，大概谁都会看出他脸上的不自然。 其实来这种地方就是要放松一点儿，或者找个人让自己放松下来。 郭林开始认真地检讨自己来这种地方其实是个错误，他站起来礼貌性地冲对方点了个头。 不好意思，想起来突然有些事情，我先走了。 无论他对乔家会不会起反应，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男人其实没那么大的兴趣。对方对郭林这种类似于逃跑的反应倒是没表现出什么意外，他甚至是带着笑意的目送郭林离开，然后在郭林快要走出门的时候才站起来跟上去。于是郭林拦到出租车拦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被人这么一拽，下意识的反应是扣住了对方的手腕，两个人都愣了一下。 没想到你手劲还挺大。 这次终于换男人的表情有点扭曲了，郭林皱起眉。 怎么是你？ 这里不好打车，我想送一下你。 松开手，郭林对这种明显的盛情感到有些发毛。 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可以了。 有些事儿，既然想要尝试，就该坦然面对，多给自己一些机会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 一边说着，男人直接握住郭林的手。 放开！ 没等郭林反应，旁边突然插进来的声音让两个人都回过头，一时间场面诡异到了极点。一家 gay 吧门口，郭林被一个男人抓着手拉拉扯扯，乔家一脸不爽地站在旁边，看样子完全不介意马上冲上来打一架。这场面任何人看起来都像是八点档的狗血剧，事实上对郭林来说也没什么分别了。他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，所有倒霉事儿全撞到一起。乔家走过来，一把扯开两只纠缠在一起的手，毫不掩饰身为职业黑社会身上那股我很难惹的煞气。他挑了下美酒， 想送他你应该先来问我。 那意思很明显，郭林是他的人。男人还有点怀疑， 你们认识？ 总比跟你熟啊。 乔家掏出一根烟自己点上，抽上两口直接塞到郭林嘴里。后者看了他一眼，虽然不怎么甘愿，最后还是把烟咬住，刻意把头转向一边，好忽略眼前可笑至极的场面。所以最后那个男人到底识趣的自己离开的，还是被乔家加以什么威胁手段恐吓表情给吓走的，郭林不得而知，也实在是不想知道。比起那些，他更头疼的是在这样的地方碰见乔家。果然等不太长眼睛的搭讪男走掉之后，乔家的注意力就转到了郭林的身上。 你刚进门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眼花，跟着你出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执行任务，你是不是今天忘吃药了？跑这地方干嘛？ 警察在 gay 圈可没特权，管你是什么人呢，来到这里不是上人就是被人上。但是郭林这样怎么看都不属于其中一类。 如果我现在要求你别问，你肯罢休吗？ 当然不肯了。操，你当我傻子？ 乔家答得这么干脆，郭林更觉得烦躁了，他狠狠地抽了两口烟。 我来搜集一些资料。 你这是拿我当黑二了？这破理由他妈黑二都不信。 不信就算了， 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。郭林看着远处开过来一辆出租车，伸手要拦，结果车还没停下，胳膊就被乔家按了回去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 总不会是他离开酒店之后又出什么事了？从认识到现在，郭林的脸色就没这么难看过，就连耿伟当时被绑他都还算冷静，现在抽着烟的手竟然有点抖。眼看乔家不问到最后不肯罢休，郭林最后只能逼于无奈拖耿伟下水。 我是来找耿伟的。 找他？那怎么找到这儿了？你是说耿伟也…… 这个也字在现在的郭林耳中怎么听怎么刺耳。他继续抽着他的烟，对乔家的话没搭腔。乔家点点头，算是明白了郭林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奇怪，大概是第一次出入这种地方所以别扭了。这么想着，他也松开了刚才着急逼问郭林的手。说实话，刚才有那么一瞬间他很希望郭林回答他，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他对男的也有兴趣，如果真是那样，至少说明他们俩之间多少还有点可能吧。脑海中这个想法一闪而过，乔家愣了几秒钟。 乔家，你这是要找死吗？不过就是一迎着打了一炮，你还当真了？ 乔家脸色很难看，他这一晚上都浑身燥热难消的浑身不自在，所以破天荒的跑到这种地方来消遣，偏偏好死不死的又看见了让他膈应半天的罪魁祸首郭林。一直到刚才，他心里那股震惊和兴奋让他连自我欺骗都难。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？乔家跟郭林两个人无法对视地转移着视线，为什么他们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呢？